张开双手，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。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人社部印发了质欠保支三年行动计划2017到2019，并提出力争到2020年实现农民工的工资基本无拖欠。今年9.9，跟周周一起听资讯。北京市统计局发布了数据，并显示今年的上半年，北京市的新建商品住宅月均的销售套数达到了3452套，仅为去年同期的一半。国家食药监总局日前发布了通告，三批次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样品不合格，其中两批次为上海雀巢产品服务有限公司的经销产品。19号，万达把旗下的77个酒店和13个文旅城的资产，以总价637.5亿的价格出售给了富力和融创。王健林表示，本次转让之后，万达账面的现金达到了1700亿。因为最近的突降大雨，陕西临潼的秦岭博物馆放有大约6000个兵马俑的1号展厅被淹，但因为及时的采取了排水等措施，并没有对兵马俑造成损坏。 感觉他在

们手牵着手，唱出爱的音调。你说过爱的理由要很坚定，要很伟大，我不需要别的想法，有你简单的爱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超级喜欢你傻傻模样，温柔的拥抱。我超级喜欢你也爱我的撒娇，准备一二三四，我们的爱最好。我超级喜欢我在你身旁小女人模样。我超级喜欢我的依赖，我们手牵着手，唱出爱的音调。我超级喜欢，你也懂我的依赖。我们手牵着手，唱出爱的音调。 握不住的他是电视连续剧《我叫金三顺》台湾版的主题曲，是由林俊杰作曲，歌手萧萧演唱的，并且收录在 I am 萧萧的专辑当中。2011年，林俊杰将这首歌曲重新编曲演唱，收录在了他的个人概念自选集《他说》里。这首歌呢，节奏非常轻快，虽然说歌词里有一点心酸感哈，但是整个歌曲听起来的风格呢，会让人觉得还蛮不错的。这里是今天969，我是周周，接下来听到林俊杰《握不住的他》。 银白色月牙映照的脚丫，一寸寸一遍遍亲吻浪花，泥沙挣扎浸湿眼角，刹那我的眼泪分不清呀。你给的说法说走到分岔，有无力有疲倦，付出爱的代价，无力自拔心放不下，勉强爱的音乐变成时差。

好兄弟，一杯酒，两甲饮，三不五时嘛来斗阵。阿伯讲，我感情，我是世界第一顶，是缘分，是注定，好汉破腹来杀敌，不惊风，不惊阴，有情有义的好兄弟。看少年时，求名利无聊事，千金难买好人生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。大轮出发，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， 全面放开的二孩政策让七座 SUV 迎来了一个短暂的高潮。不过面对大多数七座 SUV 第三排的尴尬，大五座才是越来越多中等收入家庭理性之选。自主品牌方面的瑞风 S7 同样是一款现象级的产品，七月初在北京正式上市的瑞风 S7 以空间越级紧凑的定位，在空间、尺寸、功能等方面全面超出对手的优势，并将辅以显著的性价比，对目前市面上主销的十万元级紧凑型产品形成了挤压。对于 SUV 老炮们所看重的通过性，瑞风 S7 204毫米的最小离地间隙足以从容应对，他们很容易在这款新官上找到所熟悉的旧爱的那种感觉，包括他们想要的情怀。而对于8090后的新生代消费者来说，除了整车外观和姿态的磅礴大气之外，他们更看重的则应该是 S7 以中型 SUV 的价值基准所带来的丰富的科技安全配置以及突出的性价比优势。江淮汽车北京商务中心品牌经理田正才： 对于消费者来说呢，消费升级并非要买更贵的产品，如果说我们定位成中级 SUV， 那么整个产品的价位那肯定要高出很多。我们既然定位成紧凑型 SUV， 那就是以更大的实惠、更大的定价的合理性，真正的让客户的价值最大化，所以就是我们把这个产品定位到这样一个级别。 敬情万里巅峰试驾瑞风 S7 进藏长测活动共历时20天，穿越里程18000余里，横跨海拔5000余米，川藏、青藏、滇藏三线车队会师日光之城拉萨。此次的三线进藏极限长测面临着三大挑战：高海拔动力挑战、路况险安全挑战和时间长舒适挑战。在长达18000里的巅峰试驾征程中，瑞风 S7 表现出了任何路况下的高可靠性以及优越性能表现。通过长时间、多维度、全方位的试驾活动，参与试驾的媒体、达人、车主能够更加深入地体验到瑞风 S7 的各项产品性能，形成更加客观和全面的试驾评价，将这一评价传达给消费者。这既可以看作是瑞风 S7 上市之前的重要热身，也可以认为是向江淮 SUV 经典穿越文化的致敬，更为瑞风 S7 注入了品牌的基调。交车仪式一直是江淮非常重视的传统，在北京上市发布会的现场也照例举行了瑞风 S7 用户的交车仪式。这背后江淮是如何考虑的呢？瑞风 S7 还为用户提供了什么样的附加价值呢？ 金客轻盈服务销车一直是江淮汽车的这样一个经营理念，我们对客户的这种重视是由来已久的，我们就是希望用这种交车这种仪式化的这样一个方式呢，表达我们对客户的重视，表达我们对客户的感谢。因为买了一辆车不仅是买过就完了，那么后续还有很多时间的这种需要售后、需要保养、需要维修啊等等，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呢，都是我们需要给他提供服务的。通过这种仪式呢，我们要将这种理念传递给客户，让他感知到我们对他的这种真诚的服务。 凭借着这大智慧型的产品实力，江淮历经60多个月正向研发的空间越级紧凑型 SUV 瑞风 S7， 在用户、价格、预售、产品以及品质等五方面憋了5年多时间，必将对当下最为火热的紧凑型 SUV 市场产生冲击和震荡。能否打破目前各厂商的市场格局和销量排位，还是让我们静待其市场表现来说话吧。

没有人比我更爱你是水木年华应邀为歌手王铮所创作的歌曲。当时卢庚戌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，创作这首歌曲呢，并且反复的修改了歌词，后来有了对唱版本，也是大众最为熟知的版本了。但是对于他来说，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特别，不同于其他的创作，因为这首歌对于他来说是音乐上的一个新尝试。接下来听到水木年华没有人比我更爱你。 仿佛梦境的片段，一秒钟的幸福用心思来换， 若不是眼泪落下来，我不知如何证明爱。情话若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，我宁愿选择沉默来表白。 没有人会比我更爱你，为你放弃自己也愿意。没有人能比我更爱你，就算一天我们注定会分离。 付出生命也愿意，没有人能比我更爱你，就算没有人会永远在一起。爱上你的瞬间， 每段爱情都像动人旋律，

的心被都让你包围。